绿树，换掉孩子眼中的灰色。 低碳出行，绿化环保，赶走孩子心中的雾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八结婚了，初三浪费，而且呢，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早早没客气的啊， 这就是几十年没客气，各种巴掌了，啥个用呼叫了啊。嗯， 后来我一口气中结婚啊，这个名堂叫文明结婚， 哎，有个文明结婚， 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还不文明的地方， 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这一口气隐私虚伪的一套，所谓文明结婚就提到了，只要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标识， 哎。 叫面孔长得好看，等我一样的。 侬也是标志里向去呀？ 啊，有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低口。 呵呵， 这面孔只要长得标志，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中来讲家己，讲好家己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和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有那差不多。我再也不搞了条丝结婚了。个性还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帖子发得多了， 人 情收得多，就是知识少还好，收获相低，接下来嘛好善良的。 还有人情收下来好带动的。 哎， 这个屋里在做生意嘛， 哎，应该这生意差不多。 嗯， 逢年结婚的礼物当伴嘛，同老伯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物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物是吧？浑身湿吧，从头上拔起，拔到脚上去，身上穿个件衣裳啊，细细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紫罗锁当子的， 哎，侬这个不懂得来讲好 啊， 啊，没得新娘子头上掏出紫罗锁当子， 那细细把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在这个紫罗锁当时倒是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 哎， 不过我告诉新娘子要从紫罗锁当时都说了，好处有个 啥好处啊？ 好处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了门中盯了。 侬真的当一紫罗锁当时 都说啊，都说都说，都说交关上， 哎，上来是 上来吐了后头，要实际出场了， 要吐黄金钥匙路了。 各种早结婚买单出去玩，马马虎虎。侬上车不对了。侬跑了马路啦，出了路浪向是，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你走了，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子再开了，就是交通了呀。 哎，喂，这是各种衣裳嘛，我也不到路浪去兜圈子不凉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我一双鞋子了，还要穿高跟皮呀， 高跟皮呀， 30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80个， 银 色的高跟皮呀，侬想搿能长的衣裳跑路已经不大地当了。再要是能高30寸高高跟皮啊，么新娘子样搭高桥再过了那理工夫 啊，这走路道路的确蛮困难的。 不，虽然困难了，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据说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官人送来一只金手皮， 非 要当场结婚的辰光套了头巾里向。 有个 往手皮扣扣么，自家要安慰。 有 两只大个手皮像。像这个米盆都能走出来，结婚， 跟男家派对哪能加大了？加大个树皮送过来啊？ 女同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树皮么不要，没树皮还不等呀？ 哎， 那么没办法么，早起打一只人造景。 哦，假的，套上去新疆是在五里五路，到后头农村帮我们两家就帮他们来打相打麻 将。哎，这算啥名堂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借，大概有的去借树皮， 有的 套了在心里想，新娘子蛮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套手去，新娘子不肯放。吵着没办法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是啥名堂你分的、啊？ 所以喽，这个都是不正呀。 哎， 那么不要讲别人，金姑娘也不舒服哦。金姑娘个礼服叫大礼服，前头短，后头长。 哎，一个大礼服，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衬衫。 嗯， 金姑娘个衬衫特别个胸口都要绑硬，不必听的哟，咋样硬个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像当双胎双了大高一样， 侬倒不讲三加倍， 哎，应该讲三加倍了。 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姑娘胸口的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算了，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轻的。 哎，还是硬的。 你让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姑娘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了，挪根领结。我接接，眼睛抽筋，抽的金姑娘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鸡肉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颈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他了。 嗯， 你这个招待毒手哎， 那么要毒手哎了。 头颈难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怎么样？ 哎，恭喜。 我啥话？ 哎，我来种地啊。 哦，来了。 要是干净的， 哎 呦，可是苦涩的，这么小周围还来是个了， 小周围来还来是的， 那么小周围是最 可怜的去了， 哎，新郎官啊，什么东西啊？ 哎呦， 哎，那好呀，那好呀， 要挑出来的了， 那个挑不不出来 了，可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都十几个人包围互动下，侬恭喜来，侬来不及 了，那么挑得快点 了，哎呀，新郎官恭喜啊， 哎呀， 恭喜， 哎呀， 新郎 官， 哎，这个人好把人的哟。阿是不来 哦， 头颈啊，等到夜头撑伞出下来一看嘛，头颈个鼻涕毛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姑娘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一样么子啊？ 拿啥么子？ 滴滴滚雨个，么子和个像杨凤露一样个。 呀，那么杨凤露？ 嗯， 手里向捧个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姑娘戴过些么？ 戴。这个帽子打倒是从来没打过。 这既然不打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的确。 打扮这个新官人的人啊，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 模特家一样。 哎，把这个变戏法的朋友倒有四撮了多啊。 没两样。 嗯。 跟你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就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官人，哪天出老爷还结婚？ 哎呀， 搿倒是要农村，所以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姑娘嘛到热天苦恼，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 搿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天苦恼， 哪能啦？ 就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勿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凉些，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梳妆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得暖热点的呀？ 不来是呀，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搭是米腰米裤结婚，搞米腰米裤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正呀。那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以后，弄暖热点的，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侬倒不去弄夹炉了哎，没个种新娘子的呀，你摆是弄出西货。 嗯， 搞了新姑娘，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姑娘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嗲嗲开汽车的， 那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啊没搞好人了， 也是礼这个， 我礼 这个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弟宾相、旁宾相， 不， 没弟宾相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弟宾相过来的， 不是搓弟宾相，这是宾相个男宾相， 一姓弟呀，一没弟个弟。那么要叫一弟兵相， 新弟哦， 哎， 弟兵相， 哎，还有一个宝兵相， 宝兵相我晓得个姓宝叫宝兵相， 哎，侬聪明啊，侬聪明，还有中兵相、小兵相，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兵相， 小， 甚至于四五岁的小兵相、小姑娘，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兵相相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索， 哎， 拎兜索，

形象嘛。 啊，俺们来了是吧？俺们来了 啊。哎，你是干的 啊？ 那么郑婚你 啥子？ 郑婚你，郑婚你， 郑婚你哪里？ 哎，郑婚你都是干的 啊？就是我是。啊 婚人 那 边啊， 我家老人那边，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我们儿 童中家老人， 我们家老人 哎，仔细一些， 来帮帮忙，领个领个， 男女金家迎新郎新娘那边。要逼人来征婚，那么逼人是不会征婚。那么逼人送他们四个字，逼人送他们是早生贵子。那么逼人是不会讲话，逼人 领导 起来， 你能干什么？ 逼人是农大家的财产。那么 逼人，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逼人， 逼人。还有这个 鄙人 啊，那么你们讲了鄙人就不讲了啊。 啊，假若人之事， 假假若人之事，哎，我们要 你 给 个 镜头， 哎，你看，哎呀哈，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假若人嘛是提起良心，我本家临时眼睛拉屎拉上来了嘞，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新年是个人的。因为我到新过年的爷们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介绍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介绍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八洋酒头啊，这种老八洋酒头哪里交关强，还生得到黑白上市三种。今朝家里特别的就是嘛，5000块金牛钱一张，10000两的可以买到3张。今朝货色带来不多，一塌瓜子地带来四大门子，要么趁早来三年一买， 还能买洋酒头呢？ 喂，买洋酒头啥地了？不是，我是来买洋酒头，那眼睛 在 我拉上来。 好，你到别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睛来宾子， 来宾， 今朝子我交关开心，这个今朝子你都一旦交关幸福， 幸福是笑的， 你到今朝个那是幸福，是想到我上个号头结婚，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交关痛苦，一日天嘛是确实。哎，防空衣的夜头灯火管制，那么俺家落头雨，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迷天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这样的，这个像样品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出来是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在吃锁子。 哪个地方吃锁子啊？ 那么龙凤火中不刺应丫头们后闸。 啊。 那么你丫头让这条路中火。 哦呦喂！ 那么 你不要出门的嘛？ 今朝子我是来发虎门来。 啊哇！ 往今朝来要来。 这个新过年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哎， 这个，你看，哪侪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一到两三千个。 哎呦， 我侪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侪变心的。 哦， 像老头子媳妇会得变心。 嗯， 伊老实讲，就是变之心，也没人要的。 哦，知心护士啊。 那么你的礼包地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也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方面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礼包地上，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伊笑一笑嘛，伊马上拿出专家样样都看一看。 嗯、 我看见一个专家嘛，再笑第二笑。但是呢，你看见三笑嘛，伊就买上电影票。哎，他是摸出来，我一看里向侪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他那你的音乐是三笑音乐。 啊，大哥哥俩伢算这个当八虎了，去下了。 伢不像当八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死来后。 我侬也像去下了。 我去下不这样嘛，门下是不这样的。 啊，死来后对门中下来哈、啊。

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哦，一千八百里脚一定要拔。 蛋壳回肘，一定要拔。呀，一定要拔。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出去。 侬听啥了？ 蛋壳回肘，一定要拔。 我听是蛋壳回肘一道奔， 一道奔。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拉嘞。 哎，哥们，谁都不要收。 伊拨我们，我定期动地不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眼睛还拨伊。 客气。 伊眼睛多拨我真过 哟。到底裤浪都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少脱一千八百里。 哎呀，哥们，弄不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出他自家办动地。 哎呀，哥们，搿能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想为此闲话听不懂，侬想事体出伐？ 咁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个饭店么顶多，各地方么各帮堂官么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海量上卖零的。 哎，哥们，到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堂官的，各帮海法不同。 哎，侬到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堂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这个， 原来这样，也是来一无锡么两本事。 也一无锡要啥么了？ 他们叫一无锡啊。 哦，因为是两本事呢， 两个本事，帮面叫本事 啊， 哦，侬不懂是吧？ 我硬呀， 原来这样， 耶， 也因为是么两本事， 耶， 也原来汤包年纪啊， 哦，汤包年纪上面， 伊拉一只汤包就一钱了， 哦， 五只汤包就起手钱， 那起手钱， 那银一直要起手的，也原来汤包年纪， 耶。 两再来成就两客那么改刀啊 哟 改刀懂了 改刀啥么 一千两 我有点糊涂到头啊 要有了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耶 两两碗啥么两两碗 四碗 哎怎么啥天不还四碗要还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还四碗看你要多心啊 哎呀这个我还四碗嘛哪能会多心呢 原来这原来我养张水山原来汤米两两碗 还 是蛮好听 我还四碗好了 原来我养张水山原来汤米四碗 要是一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我一个耳毛铃 哎耳毛铃铃的 哎这个海量上面好听 原来这原来炒米一份总有四辆子原来再来听就没两两卡 哦 原来原来原来来有十三万大地呀原来来小龙门的两卡原来把古米两两卡们送于四的浪尖这个是美的浪古 哎呀苏西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啊本地故事 哎招待知道哦哟 啊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枪已经升发财发 的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对对 这枪忙吗再吃辣的不 哎吃够的 哦 你吃够我来 说哦哎呀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林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林台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林侬到台子上请坐啊 哎好的这个 哎这台子出来 好不要请吧 开往这八二个台上来过的啊 喂侬要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先生今朝一家来出这里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醋嘞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的 老姐姐老姐姐侬跟我来只圈子啊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的侬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的还是春圈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呢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在边都海亮海亮海 亮我有路里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我好杀 我有路里一代 哦 养死了两养什么两天都浪子养有死亡的当有死要给人死 迎接了通江西快街道，迎了北方的江道里，迎接了从头加拉虎啊，迎上通西风古也在路外地么街道说来特地来浪尖，哎呦路长嘞，哎呦路对开路快头的一张， 哪里的路快的？ 哪里的路快的？ 对你手来手哪能都快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鱼掌手的。沿对个路块头为长， 哎，几 点？沿山谷五岭啊， 哎， 沿长龙水长， 几点？ 后来年高头为长， 岁数轻少， 哦，记得你放的， 要细夸是年高头只吃五分羊的啊， 十九高头没吃，一高头去喂大饭，小菜自个打来， 好，蛮好。 过一会后来， 哎， 沿后来个小弟弟为长，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搞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夫妻在等当夫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还有这个扬州面的清真椒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去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啦。 先来炒椒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咸阳一个，后来全家一个，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个外有了， 哦，啥外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了。啊，先生吃什么？ 哎、这个， 哎， 那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 哎、 好。呀、哎，啥是火的？二是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先生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长， 喂， 没有吃不要走先了。 吃什么？喂，爹爹，侬稍微文静点好吧。 粉身地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早得走到来两 家人。这是你欢喜个哎，粉身。 我用我西山 还是啊？ 哎，就要怪你家没来了。 哎呀， 底下您身体好不啦？ 哎，好 啊。啊，您装低了。 对呀对呀。 修进卡一副。 那个对对。 我等卡 了。哎呀，你们是个 连 的，对不对？ 哎呀， 哎 呀， 哎，我是个来 的。今天俺不来不啦？ 今早屋里下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的伤。我怎哪能不来嘞？ 你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到别地方去了，忘记阿拉嘞。昨日啦，我明日是个想侬啦，我夜到做梦做着侬个。 搿辰光想着 侬，我真的我一眼良心都没个，今日的我还撑撑起，是不啦？ 我是侬太爱听是伐？搿用勿着搿啥个撑撑起了是？ 是呀，你三年都没来了。 侬要搞笑我的？ 今天阿婆来勿啦？ 再来个。 哦，搿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搿么灯笼在旁边嘞？ 搿么在啥侬看？这空气比较啊。 哎，空气不灵，我顶拍的有气了。 哦。搿是讨厌个。开开窗了。 哈，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搿么今天我们老酒吃伐？ 搿么是十个人稍微眯眯。 根本侬还是吃女的，还是吃男的？ 根本跟男 子。有种么欢喜吃女，不吃男。 哎， 有种么吃男不吃女。 哎， 有种么男不吃女，也不吃个。 哎，对，我欢喜吃呢，我说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的一个。 花雕。 哎，好吧。 跟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不了进手上雕好 噻。根本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根本我等海莲路 去，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沙好没嘞？ 哎， 两只豆沙好，我去打针嘞。 豆沙好，打针啊？ 哎， 根本跟他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嘛？ 要命嘞！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游他嘞，游掉嘞。

娘啊娘，桃死归黄泉路，儿的娘身体虚实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太师爷恩遇，弟媳佳儿，请各位姐妹登堂。胆下真仙女，却不见秋香美在卷。世人已到江台边，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便是我自豪。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点啊，不，紧急回路写情况，我还是要从容应时买点点走一 步要长得像。三分终日相对母无女，岂不要归房寂寞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用哦，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安成眠。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气势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差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而夫妻妹多爹多，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回一枝满庭花，秋色清幽透不香。借与秋香姐姐配鸳鸯。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分明是那家的俗生。